想你，我再也不理。从不知怎么一起，我会散发韵味。从不知怎么说再见，也要说几遍。人从来不知一刻分开，也会对你挂念。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送予我依离，我心深处放映你一出戏，仍是爱的你。自己列尽了这出戏 ，I'm missing my day。明不知怎么想起你，每次更紧你，明不知怎么讲 ，I love you babe。明不知怎么总需要你，只要空气，仍然不知怎么。放弃我感激，人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送予我依离，我心深处放映你一出戏，仍是爱的你。情抱我吻我送我再多一些美，愿能陪你一起演这套戏，而主角得我与你。 我心光不起，无法不想你。我爱你， 忘尽自己，走进了这出戏。 刚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Miss You Night and Day， 这是来自于王菲在1995年，大概是新艺宝唱片时代的王菲。那个时代的王菲越来越找到自己，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两张英伦风格浓郁的作品也奠定了王菲音乐的发展基调。那个时期的王菲一面有着清新的另类迷幻风格，而另外一面则有着浓烈的地下色彩。自刚才这首歌曲之后，它的原创成分则越来越高了。大派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是跟王菲同期的，让我们轻易臣服和拜倒在她的歌声里面的林忆莲。